大家好，欢迎收看最新一集的动漫城进攻足球。在这一节里面就是英格兰足球时段。刚刚刚才你看到那段片段就是你热刺主场对着这个里斯特城2-2打成平手的。稍后我们会再详细去描述的赛事，因为有很多的赛事都开得很正路的。还有周中那里亦都英超聯的戰火亦都會再重開㗎啦，咁我哋將會用英格蘭足總杯嘅賽後評述加埋周中嘅聯賽一起去討論啦。咁啊，首先啦，就去到呢一刻嚟講咧，就我先講一講部分嘅英格蘭足總杯嘅賽果出嚟啦。咁啊嗱，利物浦咧喺驚濤駭浪之下咧，就同呢、這個艾克塞特咧就2-2打成平手，咁啊需要重賽嘅就。重賽的時間咧就將會翻翻去主場噶啦，利物浦應該會佔優少少嘅。咁啊，阿斯隆維拉咧就同韋金比咧就1-1打成平手。呢、這個賽果其實對雙方都唔係一件好事。咁啊，後期亦都引發到咧隊長米卡利察士咧就同球迷有一個少少衝突啦，啊摩擦啦就唔係衝突嚟嘅。咁啊，阿仙奴咧就3-1啦就擊敗咗新特蘭啦。咁啊，然後咧就列斯聯2-0贏了呢個洛達咸，咁啊洛域治咧就主場0-3輸咗俾曼城，咁啊曼聯咧就喺保時嘅情況之下咧就靠阿朗尼一個12碼咧就1-0贏咗呢個石飛聯啦，咁啊史雲斯就真係唔好彩啦，就3-2輸咗俾牛津聯，但係可能佢而家目前情況都唔係講呢個杯噶啦，咁上，咁啊車路士咧就2-0贏咗呢個肯索普。 幾乎讀不出了個名字 是吧？因為佢哋咁啊，琴日嘅重頭戲咧就頭先你哋睇嘅片段咧，就熱刺主場將會2-2咧就同呢個里斯特城打成平手啦。咁我先講下呢場波先啦，就接翻頭先嗰個片段啦。咁啊，肯其實琴晚呢場波我有睇嘅，即係好想睇添。點解咧？肯第一循環呢個戲碼係擺喺第4、第5周㗎，我記得。我當時睇現場直播嗰陣，我翻到嚟即係同李 Sir 講嘅嗰陣時咧，喺現場直播。嗰場波又係打成2-2平手，而喺嗰刻我發現一樣嘢，當初我唔係真係咁起眼去睇里斯特城，原來後期見佢踢出嚟嘅足球，佢唔似為護級而來嘅，咁啊變咗琴晚嗰場波，亦都雙方嘅領隊，因為佢喺周中亦都係熱切再主場對住里斯特城。咁啊，佢就邊樣嘢較為重要呢？肯定聯賽係較為重要少少噶啦。呢度去到幾多幾多，所以見到雙方嘅出場陣容嗰陣咧，就有保留嘅個陣容。咁啊，李 Sir 講講先啦。 嗱，其實有換句話，但即係我上一次都講過啦。 係 啊，你超聯球隊對賽嘅時候咧，大家都會計緊對方嘅，可能諗緊對方好多嘢，所以你會睇到場波咧開始就大家都好多副選球員出現。啊，到真即係我成日都話佢贏得到贏，贏唔到佢先至諗其他方法。咁即係你會見到就係話末段嘅差唔多後段嘅時候咧，兩邊都即係叫做full team啲出嚟。 係啦，佢後邊放翻哈利加 利出嚟。好精彩啦嗰陣時，即係雙方都想贏一場解決。雙方咁，但係到最後尾2-2平手，所以之前我都話呢場波係好睇精彩嘅。咁同埋亦都印證翻講嘅時候咧。超聯球隊情願早啲喺呢啲咁嘅情況，拗低咗啲對手嘅超聯，佢唔情願對住一啲不見經傳嘅球隊，你好似史雲斯咁就死火啦，就即刻就已經輸咗比啦中。雖然你睇到個比數3-2啊，喂打啦，你都係因為足總杯個特性啊，令到你就會佢唔會覺得自己係丙組啊乜或者非聯賽，佢當自己一樣係超聯咁打噶啦，唔理你噶啦。所以呢個反為。我成日都講，佢對翻同級嘅佢仲好。 係啊，阿芬有冇嘢補充？ 唔係，我其實想回應阿李 Sir 正話講關於熱刺同里斯特城琴日嗰場波，我都有睇嘅。咁其實我認同阿李 Sir 嘅意思咧，就話其實大家咧都想喺嗰、那個呢場波嚟一個解決。點解咧？就話正話江少已經講啦，嚟緊禮拜三咧，佢要踢一個聯賽嘅正正真真嘅即係硬照比賽。咁但係我琴日睇咧，我就覺得其實熱刺嗰個發揮咧，我認為啊好啲嘅。點解咧？因為佢喺開波之前嗰種搶奪啊走位配合啊嗱，雖然嗰啲人唔係正選，即係唔係大部分正選啦，但我發覺咧佢哋嗰個個 form 啊，即係有板有眼嘅。仲有。他入第一球，即係熱刺入第一球嗰個組織咧，其實好好，即係第一球射已經龍門擋得好，跟住第二個埋去， 即係補射嗰、那個，即係你會覺得比較乖巧啊。係。同埋咧就係、是、可能係開波，即係大家六七分鐘嗰陣時候，大家都未準備好， 未入局啊， 就俾熱刺一個咁嘅機會。咁但係咧、嗯，我又發覺李斯特城咧都唔係好似阿江少話齋，係唔係互吸嘅，即係準備好曬。誒，佢跟住咧喺將近完場前上半場咧，佢追翻嗰個一比一。之後的即係膠著嗰個狀態咧，其實李斯特城再反二比一之後咧，其實個勢唔錯。咁但係即係我哋不嬲都討論過啦，即係球證唔吹雞，你都唔好鬆鞋。你一鬆鞋咧，就一個即係。即係唔知道 就俾人成到呢個機會啦。 咁就即係唔係嗱？當然啦，即係作為球迷啊，梗係想睇多次啦。咁但係球隊咧就會覺得，哎呀，真係慘啊，又嚟嗱。而家個問題咧就係踢咗禮拜三先。係 啊。 咁所以咧，而家我咁睇啦，即係當我預計啦，我覺得禮拜三呢場波咧比預期啊冇呢場波之前咧應該更加精彩。就個原因就係嗱，熱刺踢得唔差，但係李斯特城就更加係。有備而嚟，我覺得哇！呢場波係冠如果李斯特城贏啊，我講嘅，佢應該好大機會今年英超冠軍。 係， 我講 係李 Sir 嗱，其實亦都呢場比賽咧，就又印證翻我哋以往成日都講李斯特城後上王 係 係嘛？你睇到佢咁樣，不過由於呢個賽事個情況嚟講咧。是那個傳統下來是 很重要的賽事的這個足總杯視為去到有機會爭冠軍等於上了去一個聖殿這樣 沒錯 所以他球員很薄的亦都你會看到一件事呢雙方其實打比賽都有一個模式所以其實就說他用副選球員他是不會差距得大咁就算是這個李斯特城都好雖然就話熱刺比佢好嘅佢都係唔錯嘅嗰啲副選咁你睇到其實睇到就話呢個功能係點解會咁樣咧領隊個做到個工作啦喂我哋係一定要將啲後備嘅咁我不止一次講緊拉雲拿尼佢係好有個計謀嘅你睇佢。射手 詹美華特， 詹美華特當飛嗰陣時候，場場入，一唔入嘅時候，你就見到馬力治出嚟，即係再唔後又影多一個小朋友出嚟， 小朋友係個新。 咁你睇到佢係會係一不停係已經係諗緊個球隊諗緊，當呢個唔得嘅時候有邊個，當呢個唔得我要邊個啦，已經準備曬。咁同樣一樣，以前我都講過嘅。響哈利簡尼唔 fit 嘅時候咧，靠唔到佢嘅，就會靠第二個。而家響 fit 嘅時候又係喎，即係冚冷都有一個好有層次嘅。當呢個時候，我就要點樣一套plan A、plan B、plan C 都唔頂嘅。咁呢個就係正需要一個響聯賽打長途嘅，一定你要有兩三手計劃。否則你就很容易玩完，因為你的球員傷患啊嗰啲嘢你計唔到嘅，計唔到嘅時候就死貨。你而家睇到曼城咁強咁都好啦，佢因為個前鋒嗰個問題咧，搞咗佢好耐啊。咁而家好啦，復甦咗又點咧？佢又有啲想離心走啦。咁始終所以阿 古魯 係啊，阿古魯嘅情況咧。阿芬所講嘅時候話：，如果咁嘅形勢，如果佢李斯特城補上，我覺得亦都係唔係一件出奇嘅事嘅。佢有機會趁住你啲人打生打死，佢就雪船機就接咗出去啦。因為佢唔理㗎，我總之我盡量打，我理得你啊。嘅遇龍殺龍，遇虎殺虎。唔得嘅時候，我盡量和波都好㗎。這個情況他有一套方針 其實我自己本身這件事如果在周中的賽事裡面來說李斯特城如果能夠贏到熱刺的話是對他真的我都認同阿芬所說他爭標之路是會走得很順的輸給他就難說因 為什麼呢在第一循環打完他僅輸給利物浦和阿仙奴其實他對著曼市雙雄熱刺和但當然 是真的叫做贏的不多，其實是贏車路士一對頹的車路士，其實他對著 Big Four Big Five 的那些其實他都不是說叫很有說服力壓回下去的， 所以雲尼亞里他一向都不會囂張了，就猛講都是因為、我們不是那個隊伍，我們都是打好一些準備的，只是準備好一些， 所以這場球入面來說就是我覺得這場球拿三分的緊要程度是絕對影響他心理上的往後，因為如果我計算第一循環的累積分來說，即是說我不會輸蝕給你前列球隊的時候，令到他心理上更加跟你有困難第二循環。李 Sir 是不 是？所以其實這場足總杯他兩個兩邊都基本上是不想還要打多場重賽， 沒錯， 所以你看到末段那裡雙方廝殺得很緊要、但問題就是奈何、這些是球迷的福，即是看多場精彩的賽事，因為其實他這場球和了他不久將來就要踢了、因為 他跟著下一個彎就很快就到了嘛、所以這個情況就是我想他們不想的，就是他不想賽事逼得太密的時候球員就會辛苦、 我想補充一點就是說剛才李 Sir 說的就是現在呢、教練呢、有經驗的教練呢，他隨時都準備不只是兩個計劃，不只是三個計劃，正正在這個基礎裡面 我先覺得呢接下來星期三這場聯賽的熱刺對李斯特城呢更加、即希望球迷呢更加留意是什麼呢、正如所說就是球隊他用什麼心態去踢這個聯賽、 或者在教練領導層那裡還有沒有第二個花神出來， 沒錯，因為呢我覺得即我們一向都說了很多次，現在的英超已經不是普通的英超、現在那些英超的競爭激烈大呢，正正是即你不要理他、國家、杯那些情況，但如果純聯賽的角度看、他那個刺激正正是、因為以前早幾年我們看來看去都是、四隊五隊，但是原來現在我哋講啲跟住落嚟嗰啲球隊嗰種大家互相比拼啊， 競爭嘅心強咗好多嘅。 我就發覺，如果作為球迷咧睇呢啲咧，真係係賞心悅目嘅。所以我希望即係大家留意禮拜三嗰場。 係啦， 成日啲話英超水平低嘅，但係其實係好睇嘅。 個競爭力係好強嘅。 所以你嗱講句真話，老實講句，有其他好多喺德甲啊、意甲啊、西甲嗰啲球員咧，好高水平嘅。嚟到英超踢啊，就算南美嘅球員嚟，係唔係咁容易應付嘅？要一輪時間適應，甚至乎有啲踢踢下都自己走嘅，即係越適應唔到嘅。 所以有一樣嘢咧，就係話留翻撚禮拜三啦，深夜時分啦，或者禮拜四凌晨啦嗰度啦，就睇下呢場波到後屘個結果會係點樣啦。咁啊頭先所講啦，就係話有認唔認真踢個問題啦，唔係話唔認真嘅，因為有啲球隊咧就生不如死嘅，有啲球隊譬如話而家講緊一隊就係話阿斯東維拉啦，就米卡利察士咧就同個擁趸啊有啲摩擦啦，佢亦都好願意同個擁趸去傾，但係當然。我曾經喺呢件事發生之後，代入一個阿斯東維拉球迷嘅角度去睇啦，因為佢而家處於一個好水深火熱，係話我哋都講過，佢降班有咩咁奇啫？打得差個問題就係球迷嚟講咧，因為佢係英超聯創立呢個聯賽入邊，剩餘七支球隊其中一支未降班嘅。亦都係有廿幾年未降過班嘅時候咧，擁躉喺呢一刻嚟講係唔要見到球隊係咁樣沉淪落去，同埋再加上你對住一件名不經傳嘅球隊，竟然打成1-1嚟講，嗱先唔好講表現啦，其實對球會嚟講亦都係個負擔，但咁樣打多場嘅話，因為而家佢嘅情況冇乜嘢叫做 資源 或者時間去咁樣去再分心去打，正所謂打多場咧。 就辛苦多一場， 萬一再輸埋嘅話咧，又係難交代嘅時候咧。既然俾兩人鬧兩次，不如鬧一次啦。根本上係我顧掂個聯賽仲好。 其實中間有呢啲咁嘅嘢，我喺香港都見過球員同球迷之間有一啲拗撬，唔係話喂對方嘅球迷係自己嘅。其實中間我都同啲球員傾過，點解你咁怒嘈去到鬧咧？喂，其實響個比賽嘅球員，佢哋都唔會想輸嘅。咁你作為佢嘅擁躉，你唔支持佢，仲反為鬧佢，咁人有高低潮嘅時候， 在低潮的時候，你俾啲激勵我啊，唔係鬧我啊，啊咁即係變咗我都想贏啊！你係咁鬧，係咁鬧，跟住鬧到我自己都冇曬信心啊！咁即係所以好緊要。以往嚟講咧，你去睇英國嘅賽事啊，你會見到英國嘅球迷係好支持佢自己嘅球隊嘅，就算佢覺得嗰場波自己球隊好曳好曳。他支持不下了，他之後不出聲走了去，他不會罵的，很可能今次就說米加利察士即是又屬於一些不是說很有經驗的，他雖然 都是曾經是英國國腳，即都是年輕的，變了可能一時之間忍不住跟他吵架的。 其實他也說了一句話，其實盡了力的，如果你作為一個隊長，你 跟他說，其實也不 關事。去到 可能當其時都唔係鬧， 因為其實隊波去到沉淪到如此咧，係成隊都波有責任嘅。 係啊， 咁啊分嗰度，譬如話你點補充啦？嗱，因為點解咧？唔和咗，要重賽就重賽噶啦。咁啊嚟緊落嚟嘅日子咧，佢亦都唔好過。嗱，佢最大問題而家阿士東維拉咧，係望住一啲叫做高少少而有機會搶分嗰啲，譬如水晶宮嗰啲，雖然係人都知道夜面就水晶宮大嘅啦，但係點睇咧？譬如周中呢場 嗱，唔係點睇啊？即係其實 有冇一分都有冇機會啊？ 唔係啊，我上一次都大家談論過咧，而家其實佢水晶宮又好，其他球隊都睇住你阿士東維拉咁樣咧，我點會即係我點會放軟手腳？我仲唔喺你嗰度攞分？ 落者下石， 係咪先？咁但係回應翻正話，你上講關於嗰、那個，即係其實咧，而家都話啦，而家啲球迷咧對嗰個球隊嘅要求咧，就已經唔係好似以前， 係 即係嗰種全心全意幾代都係捧嗰隊。而家咧，因為嗰個資訊，我認為資訊發達咧，嗰啲球迷咧有佢自己嘅要求，要求咩贏？你踢得好睇，或者你咩就冇咗以前嗰種咧，就係、是、由細到大咧，我都係呢個球會嘅，我有嗰種即係大家都係喺嗰個鎮喺嗰個成長，而家唔係嘅，因為流曬啊各樣嘢搬咗落去，咁變咗咧，好啦，回應翻啊江少正話講，喂點睇阿士東維拉嚟緊嗰啲啊？即係我只係覺得好不幸，佢今年、即係開季之後 一路幾場波好順咯， 一路都唔順。 係 七隊英超成立都我覺得因為呢紀錄即係都係俾人破嘅啫、你今日唔得就可能下年，但係所以即係話而家我哋可能覺得可惜，哎呀阿士東維拉點解？因為我哋講咗廿幾年阿士東維拉就喺英國 有英超， 有英超，咁但係即係講佢個青訓都唔差嘅，咁但係都冇辦法啦。 佢球會都要負擔責任。 正正係因 為事業。其實很多嘢係此消彼長嘅。人哋響你睇到阿順維拉響佢嗰個球員嗰個班底嗰度咧，即係你只可以話唔錯啊呢班人，但唔會有啲好特別好突出嘅。 明白。 O K 嘅喎，應該踢咗咁多年，有啲係嘛？佢經驗唔錯，但係即係唔會有一啲升級味道嘅球員出嚟咯。係。咁其實講翻。即係嗰場足總杯嚟講咧，其實佢真係黑仔嚟噶，佢整場其實佢控制喺佢個手嗰度嚟噶，但係無奈輸波就係輸，即係你失波就要令到自己陷入困境啦，咁變咗你一路都開唔到冇計噶，控球嘅佢又比嗰個對手多，射門次數多，但係無奈你就係。 係 入唔到波，咁你入多球都唔同啦，2-1贏咗都好，即係可能已經係去到 最慘 係啦，嗰個可能個情況唔同，即係球迷好似阿芬話，有好多唔理你贏幾多球，佢覺得贏啊最緊要贏啊，跟住因為個對手係啲唔同級嘅隊伍，維金比嗰啲，我而家中咩英乙啊定英甲啊嗰啲。即係變咗，佢哋覺得啲層次係低啲嘅，有冇可能輸啊咁樣？其實我都不停講過即係唔止一次嘅，就話踢足總杯唔係個班個階級個班別嘅問題㗎，係個心態嘅問題啊！啊，咁而家係好簡單，即係阿順維拉佢係盡量去踢㗎啦。 係， 但係中間有好多嘢保留咗咯。 喂，咁 我哋仲要聯賽嗰度。 咁啊， 佢啊而家就好大鑊啦。咁啊，其實發展到如此咧，就唔係話球員嘅，係間球會都有問題。 係啊， 咁啊個問題就而家就唔冇遲啲再評論啦。基本上係仲有十幾輪賽事，今日亦都因為有幾隊波，我哋都要需要再講嘅。嗱，咁啊講開阿小東維啦，一定要講啊小雲斯啦。咁啊，今週入邊咧有一場波啊對新德蘭嘅小雲斯，而家嘅情況咧就喺17分，sorry 排第17位，19分。咁啊，第十八位咧就係紐卡素17分，然後新特蘭咧第19位15分啦。嗱，假設地咧，就算新特蘭俾佢贏咗呢個小雲斯嘅話咧，就18分追上嚟，係對成個互級形勢咧就好慘嘅，拉曬落水嘅。但係而家咧，小雲斯咧就一定要一定嚟緊嗰場賽事一定要贏咗呢個新特蘭。點解咧？佢如果贏咗新特蘭嘅話咧？佢會跳上去呢一個班尼茅夫、諾域治、車路士嗰級度，拉遠咗同紐卡素嘅距離。同樣地啦，就大件事啦。紐卡素同新特蘭嗱，咁如果你咁樣拉遠法咧，就阿士東維拉係已經係近乎九死一生，等蚊喉啫。基本上係，因為佢而家一拉遠咗個距離嘅話咧，紐卡素追上去都好辛苦。坦白講，咁啊變咗就係話。佢而家一定要你，我唔會俾你累死我嘅。咁上喺呢場波入邊咧，生死戰咁踢噶啦，小雲斯就一定係。但係有一個形勢出嚟會更加惡劣嘅。嗱，因為點解咧？我講完呢場波之後，跟住第二場波就係講緊紐卡素將會主場對曼聯。曼聯呢排形勢嗱，頭先咪講我拍檔，我就唔係咁睇好嘅。如果出現咗小雲斯同紐卡素都攞得三分嘅話咧，我近乎肯定已經新特蘭同埋 阿順維拉。 係已經宣布近乎吻喉㗎啦，兩隊波都近乎啦。因為你咁樣兩隊波拉遠咗個距離嘅情況之下咧，嗱你我都講過，車路士嗰只唔會賠你啲嘅。 其實我成日都講緊啦，你而家新特蘭咧就同紐卡素啊、史雲斯即係屬於係同級嘅。 係 同級，如果喺比賽嚟講，我成日都話有個口號，同級就一定要殺，唔殺你就死梗。 係 啊，所以你輸俾嗰啲前列隊伍，其實就喺個心態就你應該預咗㗎啦。如果打我哋可以贏佢，就應該擺前頭噶啦，唔會擺後面噶啦。所以我同級你唔殺就冇用。 嗯， 或者殺咗你，起碼佢喺你下低，佢喺你下低佔住。而家你好簡單，小雲斯呢場波咧，佢好肯定，佢一定要贏你嘅。 嗯， 贏你嘅佢爬上一步兩步都好啦。 係， 佢而家個即係球會或者球員都有個心態。 係， 尾唔緊要，我唔好滾入去。降班全窩，所謂降班全窩，你基本尾四都要嘅， 係 尾四都要打從附加賽咁樣係嘛？喂，即係多夜長夢多，佢早啲出走咗去就好多。 冇錯， 啊呢個肯定。 因為如果你譬如話你小雲斯贏咗呢場波嘅話21分啦，咁啊紐卡素都會有20分嘅。係 啊， 咁啊變咗咧就同呢個新特蘭嘅距離已經相差一個遠嘅距離㗎啦，基本上係。咁坦白講啊，紐卡素係咪真係贏到曼聯咧？其實我覺得唔係冇機會嘅，拍檔。 嗱喺呢度講即係都係攞兩場波去分析啦。我覺得其實我想撇開輸贏嗰個問題，我只係想講你要睇踢即係比賽嗰陣時嗰個情況激唔激烈啦。咁當然啦，紐卡素對曼聯，呢個史雲斯對新特蘭呢兩場波嗰個重要性，正話大家都傾過啦，大家都即係紐卡素要攞三分，擺脱嗰個史雲斯要攞三分嗰個情況。但係我哋體會唔到就係其實曼聯都需要有分嘅，即係有分需要。好啦，新特蘭更加唔會即係大家都一齊啊。咁變咗咧嗰個即係我講喺踢嗰度睇咧。其實我認為嗰個影響深遠咧，就唔係三分或者唔係咩，唔係跳上去嗰個漩渦，因為你跳完之後可能對唔住喺第二場甩咗出嚟，而係話嗰個勢啊，因為你過完聖誕節咧，一般嚟講嗰個即係而家就係睇即係後段啦，即係大家去鬥爭啦。就我哋對唔住，即係可能係時間關係，我哋一場一場去比較。但係我想睇咧就話嗰啲球隊咧，佢要準備咧。是三場波之後，即係有九分，即係如果我攞到九分啊，咁我就基本上咧可以即係叫大唞啖氣都順啲。但如果唔係贏得呢一場，跟住因為佢嗰個加快車咧，英超快車咧，佢根本都冇得俾你思考。好啦，而之前準備好曬嗰啲嘢咧，可能之前史雲斯都唔會諗到跌到第十八噶。咁第十七啊，咁嗰啲位嗰陣時咧，就變咗而家咧。 第一教練咧又要準備話俾佢聽，喂，我哋唔係對新特蘭噶，我哋仲要新特蘭之後，新特蘭之後仲要對。好啦，紐卡素係一樣。曼聯咧其實而家都話啦，即係阿江少話齋，對佢冇信心，即係唔係啊，對曼聯冇信心。其實曼聯其實啲即係韋高爾其實比我哋更加緊張對紐卡素，因為點解咧？佢韋高爾即係如果以教練嗰個角度去睇咧。其實雲高爾真係擔心紐卡素嗰班人咧，嗰種虎虎生威，搶住嚟嗰種踢咧，真係做教練啊好難安排。即係呢個我認為，所以我覺得兩場波都好睇。 係啦，咁啊譬如話除咗呢場之後咧，咁啊車路士咧就亦都會對住呢個西布朗嘅。咁呢場波係三分波嚟㗎，咁啊車路士會打翻去上呢一個前十咧，咁啊一定要先擒咗呢個西布朗翻嚟先㗎啦。 場場跟住嚟嘅都係，都係要 嘅， 都係要啦。嗱，咁啊，亦都今個禮拜亦都有一場重頭戲啦。週中嗰度就係阿仙奴咧，就將會對利物浦啦。咁啊，利物浦將會就係主場嘅。咁啊，喺高普呢場足總杯入邊嚟講咧，我唔知話佢醒啊，定點樣啦，係定係佢一直每一把冷汗，因為佢咧喺正選陣容入邊，除咗放嗱賓迪基都唔叫正選嘅，係半後備啫。咁啊，何西安力基咧本身都係後備多噶啦，基本上係。咁啊，近乎全隊波都係年青球員嚟嘅。咁啊，亦都好嘢，俾佢逼和到2-2啦。咁啊，佢擺明成隊波係流曬力噶啦，比阿仙奴收得咁埋添，就對住阿仙奴呢場波，咁點樣睇啊？呢場 嗱，好明顯佢係要同佢打一場波噶，因為即係其實好簡單，佢好清楚嘅個部好清楚噶。我贏維拉，我係唔光彩嘅，一樣啫嘛。佢唔會將維拉嗰啲叫同級隊伍噶。佢會擺到上去就係曼城啊，呢個排頭位嗰啲啊，曼城啊、曼聯啊、阿仙奴啊，呢啲先係我對手嚟嘅。仲又係我一句就話同級，我一定要殺佢。即係我一定要盡量去要贏佢啊！咁所以佢有保留咁樣，其實。喺一樣嘢，俾啲球員睇翻好多嘅，可能就話有球員受傷，俾佢唞啦，唔緊要，俾佢唞呢場波。有佢未熟悉，佢諗住有機會，嗰啲咁嘅級數嘅隊伍，我哋應該殺佢。佢唔記得咗一樣，同德國嘅賽事唔同嘅。德甲同德乙個相差有一段距離嘅，同英超就唔同啦。英超同嗰個英冠嗰啲咧。就好接近嘅啫，其實就咁變咗一樣嘢就話，亦都喺個球員個心態可能就話，喂，呢場我哋都有得打喎，踢好啲，下一場都有機會喎，嗰班新後生仔。咁同樣嗰班嘢受傷或者狀態唔好嗰啲，佢自己都要諗嘅。喂，如果咁打落去，我哋遲早連個位都俾人坐咗喎。咁呢啲可能又係高普一種心理戰嚟嘅，即係好似佢話時間，佢去到咁水深火熱都好啦，佢又唔換翻你出嚟，我仍然係維持翻咁嘅人。咁你睇到佢有佢嗰種硬朗嘅做法，即係或者我唔使搞咁多啊，即係我成日都講，我淨係要搶佢，就係咁簡單。佢而家即係用緊嘅籌，就係問題就話。阿仙奴會唔會俾佢嗰種嘢動搖咗咧？會唔會因為佢嗰種搶嘅波咧，後防嗰度有啲鬆散出現咗咧？如果呢個就係最主要的一樣嘢咯， 因為利物浦對阿仙奴，正如阿李 Sir 講，只係擔心阿仙奴有啲咩甩漏俾利物浦，但係咧，大家唔好留意，即係唔好記得，就係話。佢對完阿仙奴之後，三日後佢要對曼聯，即係我講利物浦對曼聯。即係咧，利物浦如果即係咁樣踢咧，嗱，假設僥倖啊，或者對唔住，即係佢係打和咗阿仙奴，佢仲要去對曼聯。咁而曼聯我都講咧，就係阿仙奴咧喺相對嗰積分裏邊咧比較即係他條啲，但對曼聯咧冇得他條啦，因為曼聯都話要 真係接近， 真係要攞分。好啦，仲有即係嗰種。兩隻紅魔對決啦，即係喺英超嗰個比賽裏邊咧，我諗嗰、那個即係高普啊，或者利物浦嘅球會裏邊咧，佢可能重視17號嗰場波。咁但係我哋去評論咧，就係、是、希望 睇完佢十四號對阿仙奴之後點樣？咁我自己覺得咁樣啦，正正係可能嗰、那個賽事已經安排好啊，所以我覺得就係話我對禮拜三嗰場波咧個刺激性咧有少少保留，唔係話佢唔激烈啊，而係話咧可能利物浦咧會係就住少少，因為。我當你嗰啲新嘅球員、年青嘅球員踢完嗰、那個 足總杯， 足總杯前嗰嘅，而家好啦，你對聯賽，你嗰班人，你對阿仙奴，你唔係頭一個禮拜喎，你係三日後你就對啊曼聯，而對曼聯嗰個意義咧，喺佢哋傳統，喺佢嗰個傳統啊，唔好話大家係咩啊，大家紅衫，大家即係唔同城市嗰個阿頭，即係利物浦對曼聯呢個不嬲嚟都係激烈噶啦，唔好理佢排第幾嘅。咁喺呢個情況，我就覺得十七號嗰場波咧會激烈一啲， 激烈一啲。 係，而佢對阿仙奴咧，我就保留可能係打和個機會會大。 我認同阿芬，因為點解咧？嗱，喺呢一場波入邊嚟講咧，係一個地獄賽程嚟嘅。點解咧？就係、是、因為剛剛在足總杯入邊需要重賽啊，令到佢嚟緊個三個禮拜週中啊，週中係冇得唞，即係又話利物浦由今晚開始至到去 二十號 月尾啊，月尾都係週中同週末都係有波打。點解咧？嗱，對完曼聯啦，跟住就星期三就另下個星期三就有一場足總杯，就剛剛嗰場補賽，補賽完之後當你對諾維茨，諾維茨都未移近啦，跟住就係聯賽杯又爭入 final 啦，對翻住史篤城。其實咧一場也不能少嘅，根本上呢刻 唔記得咗聯賽杯個 場。咁啊，高普而家咧就好坦白講啊，我諗喺德國嗰度都未試過一個咁金嘅賽程啊， 咁密嘅。 基本上係嗱，利物浦嗱，我信認同阿芬所講嘅。因為咧，高普呢一刻知道利物浦處身一個排名三分同一分意義不大，佢知道兩場波嘅歷史嘅環境嚟講，你話只要我對住逼科唔輸，擁躉一定係唔會罩我贏嘅。譬如話我對阿仙奴和，最緊要嘅意義就要贏曼聯，因為呢兩場波嘅縮遠係好大嘅，基本上係 縮遠還縮遠啦。咁即係其實就話喺個球迷嗰個態度角，即係正常嚟講，佢覺得現時嚟講阿仙奴嘅勢咁強，我哋和咗佢等 係啊，冇錯 㗎啦。咁其實我亦都相對就話一樣嘢，而家唯一都係你又要響前中場咧，你阿仙奴係好強嘅，所以你唯一要就是、就響佢後場，我要搶到佢嘅波，唔好俾佢運到上去咧，佢有你係有機會，有機會者就係話唔係一定贏波，起碼你就唔會俾佢贏你波。 係 啊，咁呢個係重要，咁係冇錯。反為你哋覺得就話。係啊，喺個意義上係紅魔場好緊要。我覺得佢唔係咁驚紅魔嘅，反為唔係咁驚，因為紅魔而家都唔係咁，即係好話唔好聽，暫時曼聯咁嘅情況三條線都唔好啊，所以佢係唔會咁驚。佢反為佢會，我覺得佢呢場波佢會好認真打佢，佢打到落去，佢下一場佢就有信心繼續打落去。即係呢場波唔好嘅，跟住曼聯嗰場波，我覺得都會輸埋。 係 ，OK， 好嗱，節目咧就到呢度到此為止啦，英格蘭足球時段啦，咁啊留翻我哋禮拜五就會知道咧榜首將會係邊隊噶啦。如果萬一假設地啦，利物浦能夠取勝咧，就亦都而阿芬亦都如佢所願能夠擊敗到熱刺咧。榜首球隊將會係真係利斯特城㗎啦， okay. 到時就咁啊留翻嗱第二節入邊咧就斯丹咧就王者上任啦，就喺第一場波入邊狂風掃落葉啦，就搞5-0嘅贏咗呢個拉科羅亞，咁啊陣間咧我哋會詳細描述，陣間見。 OK， 拜拜。